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咁就普通翻句啦，系嘛？即系我觉得，唔同嘅论述，又或者唔同嘅信仰，又或者唔同嘅解读，大家都有可能唔同嘅睇法嘅。咁我希望大家尊重大家，系嘛？当然，我觉得有好多人都觉得，哎，黑警就系黑警啊，你点样帮佢啊？头先唔系帮唔帮，我只系问大家，警察责任系乜嘢？你可以完全从根本上反对有警察，你觉得香港根本就可以唔需要警察啦？咁系一个意见，但系问题就系话。是一个警察佢是需要 fulfill 佢自己的 mission， 即係佢 mission 就係话佢份工出粮俾佢原因，即係佢头叫佢做乜做乜啦，即係我觉得大家唔需要神化警察呢样嘢，唔係话哇佢咩除暴安良啊咩管治，我觉得即係以我接触好多警察呢佢都系斗份人工嘅啫，咁个问题就係话佢嘅职责喺边度，阿 Sir 叫佢做乜佢做乜囉，点解我咁讲，其实佢唔系根本憎嗰啲示威者，问题就系话大家一个讨论嘅焦点就系话，喂，唔系、哦、镜头影到好多啲警察对住示威者打、哦，咁当然就系话，大家都要谴责佢，所谓叫使用暴力啦。你系咪需要用武力去制止嘅示威者咧？因为个示威者已经跌低咗，或者示威者已经俾你拉紧啦，你系咪仲需要打实佢咧？咁头先阿多拿就问嗰个问题就系话，头先唔系打交嘅时候咧，其实好似啲示威者都想打死啲警察，咁咪就系咯，即系打紧交嘅时候。好多誤殺嘅 case， 即係我唔係扮代表啊，但係我真係會睇到好多俾人告誤殺嗰啲，你估係真係佢有心真係去殺嗰個嘢咩？咁咩叫誤殺啫？就係唔係謀殺啊嘛？謀殺就係你根本係真係想殺死嗰個人，而殺死嗰個人 做乜嘛？一個磚頭抌佢一個冇盾牌嘅人。你真係会杀死佢㗎嘛。 即係例如係点呢，即係好多呢啲大婆捉啲老公包二奶呢，佢见到个二奶要打佢呢，佢就可能掹个头发同埋捻嗰条颈㗎嘛。咁捻 条颈。捻 条颈点解唔会死呀？ 吓 捻就死㗎，睇捻几耐㗎啫。即係我真係觉得呢，你打开交，尤其是呢，我会 classify 呢啲系乜嘢呢，真係好似示威者同警察打烂仔交。大家都唔係有 plan， 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冇人提過究竟當晚所謂叫要爆衝突究竟有咩訴求呢，你話雨傘運動爆衝突，你設個831我咪即刻返屋企囉，好清晰㗎喎、哦、任何示威任何呢集會係有訴求㗎喎、哦、唯獨是呢一晚你可唔可以講嘅就係話，喂你唔捉小販咪就係大家返屋企囉，唔係喎你捉唔捉示威者，喂嗰啲賣魚蛋嗰啲你打緊交嘅時候人哋繼續賣㗎喎、哦、初二初三人繼續賣㗎喎、哦、咁基本上你嗰個行動你嗰個暴力抗爭你要嘅係咩嘢呢，你喺我心目中你係憎啲差佬，你係想打佢一鑊啫，即係唔好講佢自己咁崇高，什麼叫魚蛋革命嗰啲，即真係放屁嘅。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覺得嗰個係一個暴力革命又好，你覺得嗰一樣嘢係要推翻個政權先好，咁非常之 good 係嘛，非常之好。咁你而家做咗第一波啦，幾時做第二波先？有冇條界線？點為之叫成功先？ 冇喎、啊。我比較擔心嘅咧、就是，即係呢件事當然好值得去再研究啊，再調查啊咁樣。咁但係都係啱啱開始嘅時候咧，節目開始嘅時候就講啦。即係我哋覺得，即係呢樣嘢呢啲類似嘅事件會再發生。可能開頭嘅時候，大家都係唔知咩點解，唔知咩原因，總之係一件好少嘅事就會 trigger 到一啲咁嘅衝突，都唔定嘅喎、哦。咁點搞呢？即係當然我哋好簡單就將佢即係 generalize 咗，佢就話，唉、哎，因為啲民怨太大啦咁樣。咁但係個民怨入面後面其實有好多嘢㗎嘛，所以其實我係幾贊成呢，就係如果政府願意嘅話呢，即係有個調查委員會，咁但係當然我知道咁樣做即係搵人嚟挖佢自己嘅瘡疤，佢係梗係唔制啦，咁但係如果冇一個咁樣嘅一個即係機會俾大家去即係去深思去反省去搵出個原因呢，同埋唔單止係要俾政府了解發生咩事，其實我哋都好想知，我哋作為香港人香港嘅市民， 佢會有個咩委員會啊？你知唔知個主席係邊個啊？劉明偉一定係。 哦，佢應該未夠資格嘅，可能佢要揾呢個張志剛啦。 仲衰，或者林少佳啦咁。 嗱，有一樣嘢我又唔能夠唔提嘅。因为开始已经人好担心，就係话经过咗呢件事嘅事即係之后呢，我唔知两位，但係我。 会影响新东选情。 呢个已经系之后嘅问题。而係话好多人都好似要支持呢种暴力抗争。 应该好多人咁讲啦，即系好多人就话，唉呢啲咁样做系唔啱嘅。不过我哋明点解佢会咁做， 系啦，即系咁 呢个其实已经系去即未去到支持，但系你已经开始去理解去谅解咧。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几得人惊嘅一个趋势嚟嘅， 正正系楞到去新东选举咯。 咁 啲人就话，如果你即系觉得系啱嘅，你就投六号。哎死！我哋咪要 up 翻晒咁多个名啊！死！我冇嗰啲洗脑添。 我唔 up 噶啦，告我啦。吓、啊，我唔 up 噶啦，告我啦。 所以 that's why 七号嘅选情就好告急咯，而家。 嗱，屌！我讲个好简单嘅道理出嚟啊！我唔知道我讲完嘅嘢有冇人 replicate， 但系我讲嘅一定系一个 啱嘅。 你谂下，一个支持暴力革命嘅人，你选佢议会做乜柒啊？佢要搞暴力革命，佢唔需要有个议席先搞噶嘛？ 咁先有镜头啊嘛？你 唔系、 啊、入到议会嗰度？ 你而家搞鱼蛋革命冇镜头咩？大把镜头， 你 regular 啦，个礼拜都可以出镜啊嘛？ 唔需要啦，所有网媒，你而家选举系讲紧两个礼拜嘅事，两个礼拜好多新闻，两个礼拜外你冇新闻，唔好意思，搞暴力革命嘅人系应该成日都有新闻。咁 sorry， 呢个选举唔啱你。你搞暴力革命应该个个礼拜搞，日日搞，个个月搞。 嗯， 你依次搞完旺角，下次应该搞深水埗，跟住又搞罗湖。唔系搞罗湖，搞上水先啱吓。喂，咁多嗰啲黄文啫，咪搞罗黄文啫。梁景都有啊，你唔系黄，你唔系梁景。喂，屯门都好多人办年货。 咁就入咗议会 regular 有呢、這个。 sorry 啦，你支持暴力革命，你就根本反对议会嘅一个人。点解你要做暴力革命啊？ 咁点解要选咯、啊？ 呢啲咪就係嗰班人嘅矛盾囉。我而家非常之郑重啊。你边啲人话俾我听所谓叫咩投几多号係等于咩支持咩革命，真係疏鸠年。非常之如果真係支持暴力革命嘅人，你更加唔应该俾个议席佢。你俾个议席嘅你限制咗佢活动㗎嘛。呢一个议员咁多公职喺身，出緊粮俾你，你就要去喺议事厅入面投票㗎嘛。唔系俾你唔开会啊嘛！你要发掘啲议题，你要暴力革命，你要去打人，你要去开片，你要打交。当然有人支持，我唔系话啱定错，嗰个唔需要喺议会做啊！你喺议会出边咪做咯？议会要嚟做咩啊？议会要嚟俾人商量同埋妥协噶嘛？咁你唔支持妥协唔商量嘅人，系议俾你议席做乜？我就系唔明。呢个系一个完全系 唔系嘅，咁佢系入唔到，但系佢就戒走。 我唔理佢入唔入， 戒走咗七号好多票。 而系我话俾你听，投俾呢个人系一票都多，完全系多 Q 如。你话俾我听，你话你去争取一啲疏导水客嘅一啲政策，你话俾我听，你去俾一啲 proposal， 点样新东可以处理好啲水客问题，又或者甚至乎借住鱼蛋革命呢一样嘢，你会觉得点样支持啲墟市 ？Sorry。阿梁生呢啲嘢唔系你做，因为你支持嗰样嘢唔系喺议会入边发声，你支持嗰样嘢叫暴力革命，唔需要有议席噶。支持你嘅人系唔需要投票俾你嘅，你明唔明啊？边啲人需要投票俾佢？一个会妥协、会同政府商量、一个支持一个社会制度、支持有警察嘅人。唔系，佢同警察合作噶。社民连几时？社民连有几时根本反对警察啊？你要去仇警，你点会支持警察啊？你每一次示威攞嗰啲不反对中支书同边个开会啊？点解同佢开会啫？你都唔支持警察，冲上去啦！嘥时间。 我又唔可以简化到净系针对警察嘅，即系我觉得都系一个喺，即系你喺嗰个所谓嘅制度入边同埋制度出边嘅。即系你喺制度入边，你选择咗行呢条路，你喺制度入边都系可以扮演一个系比较进取激进嘅。 系泛民呢条线上面有人需要行呢条路， 但系咧， 但系一个人就唔可以有性格分裂。突然间我又同呢个制度合作下，跟住我又反对呢个制度，我自己又做一样嘢嘅，即系我就未见过一个咁嘅人。 其实我喺时序上面有啲错，即系有啲调转咗嘅，应该就系佢先喺议会外边咧先斗争咗先。当你斗争到咁上下啦，你咪可以咪透过选举咯。呢个你首先你斗争，你做咗啲成绩出嚟先啦。 佢系冇啊嘛，佢哋系觉得成条泛民呢条阵线就系话九七之后斗争咗咁耐都冇成绩啊嘛。于是你要主张暴力抗争啊嘛。琴日就有个朋友问我，究竟你对暴力抗争点睇 ？Sorry， 我唔支持，我唔主张，我唔会叫人咁样做。但系同时间我都好难谴责嗰啲人，点解？支唔支持暴力抗争系我一种政治信仰嚟嘅。我支持所谓叫议会抗争，我支持叫不合作运动，嗰啲叫做政治信仰。我信嘅系耶稣，你信嘅系阿拉，我冇理由打实你。 系咪？阿拉主张乜嘢乜嘢乜嘢，做咗啲咁嘅嘢，我谴责你嚟做乜啫？你信嘅阿拉，我信嘅耶稣，关咩事咧？ 嗯， 嗰张系我政治信仰嚟噶嘛？问题就系话，如果我哋成香港嘅人强迫所有嘅人集中，唔系强迫所有嘅人去支持呢一种依靠暴力嘅政治信仰，我觉得呢个唔系对香港嘅一件好事。即系当然，而家香港发生咁嘅事，冇人想咁做啦，系咪？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去谴责嗰啲施以暴力嘅人，你要点睇咯？即系我觉得前边嘅，头先我提过好多次噶啦，着住蓝衫嗰个人，嗰啲人系好明显好有组织咁去袭击啲差佬嘅。你谴责嗰个人，我明白，系嘛？而且就系话，你问我会唔会谴责呢一个字头嘅人，我会。是嗎？但是那個是我政治信仰，那個是我 preference。等不等於就是說我站在道德的高地，我去譴責所有參與暴力抗爭的人呢？好難這樣說。但是問題藍色這些期望就一定不撐的了。這個是一個政治攻擊來的 ,ok? 那政治攻擊每一個人都可以有的，沒問題。但是我不會站於一個道德高地，即是站於一個道德高地否定了所有叫和理非非以外的抗爭，是不是？那所謂有人都不支持去衝的，沒有人都不支持去搶鐵馬的，那但問題搶下搶下，大家就覺得是一件普通事咯。那那些是不是肢體抗爭，那些是不是暴力呢？那每人因人而異不同啊。但是問題我的政治信仰就是我鼓勵的是不合作運動，我鼓勵的是議會裡面的抗爭。你如果要支持暴力的話，你根本就不配有一個議席。 嗯。 嗯。 是吧？即如果你话呢一刻Elvin 嘅选情， 因为咁样， 我绝对支持阿 Raymond 嘅讲法。 系，你重复一次啊！ 好难记噶啦，唔好啊，听多次啦，我自己都唔记得。我真系咁睇嘅，呢一刻大家都仲可能件事发生咗比较短时间。即是真的觉得那件事仲好历历在目，就是差人打人啊，点点点。 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呢一直都是觉得最终即是亦都支持暴力抗争咯。 哦，唔奇喎。 真是有咯。 你喂，香港已经非常之好治安啦。我就是话雨伞运动唔死人已经偷笑㗎啦。你想想差佬咁多支警棍对住啲。嗰时是觉得学生嚟喎，你想想喎。嗰时是十零廿岁啲学生，你是见到佢带住个哇，好似个个走去花号孭住个书包㗎。 喺度有自修室嘅嗰度。 咁你啲警察搵人勾佢，喂嗰时应该死人啦。嗰时应该打差佬。嗰时啲暴力就 justify 啦。因为系佢打你还击。唔同今次嘅性质就系话佢冇打你阿司马 Sir 褪紧后你去你去袭击 佢。 系 咯。 喂两件事嚟嘅，你冇得咁样讲嘅。所以而家嘅即系成件初一发生嘅事，你唔可能攞佢嚟为做抗争嘅一部分。嗰、那个只系一个对住，即系嗰个只系一个藉口，俾一啲人一部分 啲受警嘅人 对去报复。对所谓叫建制嘅一种控诉或者发泄，嗰、那个唔系抗争嘅部分嚟嘅，你冇诉求嘅嗰单嘢。 我真系唔想睇到咁样咯。 即系我话根本系冇诉求嘅，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可唔可以就住一个诉求，政府做一啲嘢去疏导一下咧？我觉得真系憎警察嘅人，唔系你做一啲嘢，你就可以舒缓到佢嘅情绪咯。好坦白讲， 但系我觉得咧，我都系觉得你将呢样嘢咧变咗系纯粹好似系市民同埋警察之间嘅对立咧，我就觉得太简单咯。即系我觉得啲警察咧，我 系唔系市民，系嗰班人同警察之间嘅对立，真系唔代表所有人噶。 O、okay, K， 完全错，撕裂咯， 完全错。但系问题就系话，香港系咪完全撕裂咧？梗系啦，顶你个肺！ 我头先同佢讲咯，其实占中到而家个伤口一啲都冇好过。即係好似過咗年幾，即係好似過咗年幾，好似大家都靜靜，譬如九二八一周年咁。我又唔覺得啲人好激，即係好似啊冇乜嘢啊。 我真係講好多次啦，即係雨傘運動後期你升級失敗，導致你個運動散亂咗，突然間係 call it off 成件事係瓜曬柴。呢個係一個好清楚香港人對所謂叫勇武抗爭或者激進抗爭嘅一條線。我哋做嘅只可以几十万企喺度撑你，政府唔 back down， 政府唔做任何嘢嘅话，好大部分人即係十月一、十月二、十月三喺街喺金钟嘅人已经觉得冇用㗎喇。呢条即係唔係呢条路线冇用，係呢、這个係呢件事嚟讲已经係冇用㗎喇。因为政府已经唔会 back down 啦嘛，我唔相信我企到三月个政府会 back down。 但系我 point 就系政府喺呢年嘅都冇做嘢去舒缓翻，即系去医治呢个伤口咯，一路。 政府唔需要， 仲喺又系咁撒盐落去。 政府唔会同你谂呢样嘢，政府系唔系系梁振英系唔会谂呢样嘢，梁振英只系谂 我 自己连任嘅啫。嗱，两睇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点解佢唔明白呢个道理咧？ 咁搞到社會咁撕裂，咁 我就 share 咗一篇文章 嘅咩？其實佢咁樣 就講緊李永達喺香港01就即係有一篇 blog 文啦，就話喂你呢單嘢只會更加令到梁振英連任嘅機會升高咁樣。咁我就唔夠膽講佢究竟講嘢啱定唔啱，但係以之前大家摸落去嘅方向咧，呢一單嘢因為其實北京對香港嘅態度從來冇變過，佢唔想香港啲咩變卦嘅啫。佢怕即係佢非常之怕揾一個好似莊真咁夾派嘅人類統即係管治香港嘅話咧，有啲共產黨嘅底線係受就係維持唔到，所以佢寧願揾個鷹派嘅梁振英去管治。咁而家香港爆咗大禍咧，以李永達嘅講法咧，佢就更加擔心北京會驚香港會揾個和平使者嚟香港會更加亂，因為你如果稍有啲咩抗爭嘅話，阿爺就應承你啲咩嘢嘅嘢，以後政府係執政唔到，因為樣嘢政府要 back down 嘛。咁所以佢就覺得咧，梁振英連任機會更加高嘅。咁但係今日咧，大家睇到蘋果啦，咁就習近平唔知點解中南海咧就漏咗個批示落嚟，咁就有幾點提到就係話非常之要隔離呢啲所謂叫分離分子啦，係嘛？佢哋只係小撮人啦。另外就係要疏導大部分嘅香港人啦。即係好坦白講，你要疏導香港人都一樣嘢嘅，即係你炒撚咗689啦。即係我你 係換咗呢、這個係咯，換咗行政長官或者個政府就得噶啦。 起碼可以有個蜜月期先。 係咯，我哋等大家真係鬆一鬆先啦。 即 係呢樣啱咁行。 呢樣嘢真係好複雜，即係當然有啲所謂叫。一定要根正苗红、政治正确嘅人，香港要普选，你普选香港先有和平嘅。咁但系好坦白讲啊，即系而家大部分人香港咧，就系好 satisfy 一个庄真咁嘅人。 好好啊，得噶啦，已经嚟啊嚟啊嚟啊，真系 呢啲啊政治唔正确啦。即系嗱，我只系尝试下 解释啊。 你系非常 我求其，你即系求其俾一猪上去都 OK 啊。 你俾翻曾荫权已经得噶啦。我懒理佢贪佢啲乜嘢茅台标间屋， 得闲 啦， 你贪茅台好过即系整个咁嘅雨伞革命、鱼蛋革命。 你唔系梁振英一个只系管住日日斗、天天斗、夜夜斗嘅人，就已经冇咗五成嘅问题。 打灯激嬲啲香港人 嘅，你有一个喺政府出身，即系做惯公务员嘅人，佢知道有啲咩政策执行得到，有啲乜嘢政策唔可以 override 个立法会嘅原则。有呢一個人做一個管治者嘅話咧，你就已經 soft 埋另外嗰 50% 嘅人。你話喺香港呢一刻，你聽到幾多人講普選咧？唔係，而家唔係講普選，而家講黑警。而家香港人已經唔理咩普選，呢個世界冇黑警已經天下太平噶啦，好似係咪？所謂叫深層次矛盾，梁振英從來都冇 care 過。佢 care 嘅只係佢主子拉唔拉起佢。即係到上個年初之前咧，其實咧好多人都話：喂，其實上面好滿意佢嘅執政能力，因為佢好多嘢咧。其實北京唔會理你香港人中唔中意嘅，佢係理佢嘅嘢喺香港延綿派到。That's it。咁梁振英係做到呢樣嘢，問題就係話 邊度得啊？幾廿樣嘢都 implement。 而家咪就係話佢，即係有個人成日同佢嘅主子講：得㗎啦，得㗎啦，我哋一係搞掂㗎啦，得㗎啦，嗰啲嘢會過㗎啦，因為我有立法會，我36票一定過㗎啦。呢個世界就唔係咁睇嘅，有啲嘢你夠票就唔一定你執行得到。而家咪就話俾你聽，版權條例呢樣嘢係未拉完嘅，大家知道係咪？即係仲同埋知道2023就已經要辯論過所謂叫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施政報告要辯論施政報告，跟住又有個財政預算案，呢啲嘢已經係太多戰線啦，已經係太長。所以點解我支持立法會入面嘅議會抗爭，係因為你真可以阻止梁振英執政啊嘛。問題就係你爆一兩單魚蛋，我唔覺得整體上個社會真係會改變好多。大家所睇到而家所謂叫網上面嘅輿論，好坦白講，我覺得係過眼雲煙。因為點解？大家會知道，如果你相信呢件事 orchestrate 出嚟嘅話咧，有一面旗幟咧，係好注重啲 propaganda。例如係咩咧？爆完大禍嗰晚咧，已經初二晏晝已經話，其實啲示威者好好人㗎。你知唔知我見到個示威者喺 Seven 度買水啊？佢叫我幫佢揸住件磚頭啊，佢驚個磚頭整翻人哋71啲地方啊。佢要買水就係要俾啲人啊嘛，唔知即係咩沖啲咩胡椒噴霧啊，買啲水啊，俾啲人飲水啊。其實佢好人嚟㗎。我话俾你听，成件事系一个选举工程。嗯、我相信啦吓，系嘛？我唔系企喺道德高地里面讲啊。而家有个人唔见咗，大家知系嘛？嗰、那个人姓王噶嘛，系嘛？定系梁天琦？梁天琦俾拉咗啦。 你讲啦，你讲。 潜水嗰个人准备，如果我系一个编剧， 如括弧啊，如果我系个编剧啊，话而家未投票啊嘛。如果我到而家唔出现，但系到临选举前两三日突然间出现，被差佬拉咗我。哇！呢个非常之好嘅一幕戏，系嘛？差人拉我嘅时候，我要俾佢打到头肿、头肿脚肿，因为点解啊？我打差佬，差佬会打翻我咯。 即系陈水扁的子弹系嘛？ 成件事你睇住嚟就系咁嘅事，都仲未计。仲有一样嘢，啲人问点解突然间有一支旗会突然间有咁嘅行动 ？In general sense 嚟计，如果你系黄仁达，你会谂紧啲乜嘢？但我又唔好意思啦，我又开咗名啦。其实我唔好想讲佢。如果我系黄仁达，我会谂：如果而家我系一条比较激进嘅路线，但系有人怀疑我唔够激进，我会做嘅嘢就系揾一个 subsidiary line， 将呢个所谓叫政治帮浦，原本我排喺最右边嘅，我系最本土、最法西斯嗰啲噶。咦，原来黄色都唔够。原来有啲蓝色嘅真係会掟砖放火烧车嘅。我喺个政治框谱我就唔喺最右边嗰边㗎嘛。如果香港容纳唔到个最右边嘅政党，我呢个比较右边喺最右左少少嘅政党，我咪垃圾啲飞呀。而家香港人底线喺边，唔准掟砖㗎喎。而家黄仁达出嚟推铁马冲下嗰啲咩示威路障啊，嗰啲嘢好激咩？唔激啦。因为有啲打差佬，你见过黄衫打差佬？我未见过。而家佢系 manipulate 嚟紧香港个政治光谱，有冇人识解读？冇，喺网上面冇人讲过呢个咁嘅舆论。好，最后一样嘢讲咩？讲选举。好多人觉得今次Elvin 杨岳桥会输，咁我就要谂下输究竟系咩原因？我够胆讲，今次蓝色咧系会多咗好多票嘅，因为点解？任何一个社会中间票系最多嘅。唔会话最激进嘅人最多，最黄嘅人最多，最蓝嘅人最多，唔会嘅。呢、这个世界除咗最蓝同最黄之外，中间有好多唔知黄定蓝，亦都好多唔知绿嘅。但我可以99.9999999%肯定，喺你同我身边系好多呢啲人，呢啲人大多数系唔投票嘅 ，right？ 但系有几多人会原本唔投票，今次有嘅呢？即系如果平时立法会补选系47%至49%嘅话咧，咁即系有一半人唔系。即系选民，但系唔会投票啦，系咪？ 嗯， 咁我肯定好多呢50% 嘅人今次会投票，嗰啲唔系黄，嗰啲一定系蓝。如果 Elvin 会输嘅话， 你指嘅蓝系本土嘅蓝， 唔系， 定系 真系蓝色嘅蓝。 哦，咁即系州嗰个攞咗啦。 因为老实讲，你问我100次，你打我100次，大家觉得好似好多人所谓叫支持呢种抗争，其实真系好少数。喺香港嘅主流社会从来都唔认同呢一种所谓叫暴力抗争 系咁样。所以变咗佢好险，系好险峻嘅而家。 系啊，所以阿鼎咪就系直头坐喺度唔做嘢，都可能吸到票咯。 但有人问，喂，会唔会话本土路线或者梁天琦突然间会多咗好多票啊？呢、這个我唔相信咯，亦都我唔相信佢会抢咗原本一部分所谓我本来系泛民支持者，即系譬如我系工党咁。我见到呢啲咁嘅暴力示威，我点？我唔会喐到我张票啊！我系唔系都投俾欧芬央噶啦？嗰个泛民代表嚟噶嘛？咁我民主党点啊？我当然投俾欧芬央啦。 唔系喎，但系譬如话投俾长毛嘅，应正路就会投俾 Elvin 啦。但系而家可能会投咗俾六号噶、哦。 我相信呢啲都系好少，即系喺我哋身边最同长毛政治路线系近嘅人喺边度咧？啊，阿土喺隔篱啦。即系。嗰个系一个路线嚟㗎啦。我亦都知道冇乜社民连嘅人系会系冇可能啊，支持社民连嘅人系唔会投俾本土派嘅，唔可能。但系你话原本佢有3% 嘅选票，因为每一区都有啲支持极右法西斯嘅人，佢而家会唔会有4%？可能有啲人原本唔投票，而家投咗咯。但系嗰个 percent 唔会系泛民里面少咗票而俾佢，所以杨岳桥嘅票数原本。你 let's say 你估可能有 20几啊？ 你估20几添啊？ 系啊， 你估有20几万嘅话，而家唔会比20几万少，而家可能比20几万多少少。但系突然之间， 对方会多更多， 对方会多更多，就好似你阁下个 情况一样， 区选情一样。即系如果系输，会系咁输；如果冇呢一种，即系冇突然间多呢几万票喺对家嘅话。咁杨岳桥唔会输噶噃， 但我哋唔觉得嗰啲大学生会转咗台咩？即系本来投俾 Elvin 都会投咗俾六号咩？ 嗰啲人根本就唔 因為好多而家個分析就係三十歲以下嗰啲會突然間本來投俾 Alvin 就會投咗俾六號嘅喎，因為呢件事之後， 我諗唔到一個原因點解嗰個人係需要一張票入去 用 咯，做抗爭咯。咁點解佢咁佢夠勇？點解要喺議會入邊勇啫？如果議會出邊勇一樣嘅啫， 送佢入議會啫嘛，佢可以繼續喺出邊抗爭噶。 咁啊唔得， 即系其实投票就唔你 两件事， 大佬你投票唔会谂到佢唔知送佢入议会做乜嘛？就总之你选一个人，佢系多失个人嘅啫嘛。 咁你讲紧嗰啲就好少撮，真系十零廿岁嗰啲人点投票？嗰啲人啲票一系就唔投，一系就投俾梁天琦，系冇第二个原因。 即系你个手头族嚟有啲 系，即系你一系嗰班人投 梁天琦，你唔觉得会系由 Elvin 手上跌咗落去？ 冇可能， 六号度咩？ 冇可能。呢、这个系冇可能，我咁讲。你话如果呢个情况， 我真系听到有啲人话，咁我就选六号啦。即系本来系 嗰啲系原本唔投票嘅人，嗰啲系原本唔投票嘅人。即系唔系话佢唔会多咗票，但系佢会多咗票，唔会喺泛民呢边流过去俾佢。This is my point。 即系咪解票啦？ 系啦， 即系戒唔到 Alvin 票啦。 嗰个系戒唔到行动。我问我身边十个有九个泛民支持者都唔会同意呢种暴力抗争嘅手段。有人会支持咗佢，系因为嗰啲人第一唔知道自己系咪选民，第二就系话佢原本唔谂住投票嘅。咁如果佢原本唔谂住投票，而家出嚟投票嘅话，咁梁天琦多票咯。咁但系问题就系话，真系要赢选举，唔系赢呢一次补选。我而家讲紧系阿雷霆计划咧，系讲紧系九月嘅事。要喺嗰个地方赢，你一定要赢配票。即系呢个系我非常之同意刘墉嘅分析。你要赢一个真系。比例代表制，你要令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单位都 就 work 唔 work 嘅咧？雷动计划 唔 work 嘅，其实 好难啊！呢种配票台湾就可能得，你唔系话一次做到，要练习嘅。其实 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我非常之点讲？我非常之仰慕佢可以提一个咁嘅方式出嚟，等大家去思考。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谂咯， 去思考系啦，去思考， 横掂都可以试一试，但系咧就应该。要一击即中咧就比较难， 但系佢 好难妥协啫，可 佢而家连 call 会都 call 唔到 ，call 咩会啊？ 喂，咁我要协调机制，咁你要个个参加我呢个协调，我先有得 call 会噶， 咪 call 咗咯。 总之我知道嘅就系好多人都就系你 call 我咪嚟去下咯，咁但系真系佢要协调嘅人系唔会睬佢， 哦系， 即系包括一啲好 fringe 嘅泛民，即系包括社民连就会嘅，人力就唔知道会唔会啦。人力都 call 唔到， 商学都会系嘛？ 商学都唔会，商学系举手唔会协调嗰个。 我睇下有边个去开会先。 咁仲要加埋本土派，呢三个就系最 uncertain 嘅单位。你如果协调唔到啲 uncertain 嘅单位，你根本就唔使协调，你瞓觉啦，你翻收工。 唔系协调唔到本土啫， 系所有 fringe 嘅泛民都协调唔到。你净系学生协调唔到，你已经差唔多要输一席。你加埋協調唔到本土派或者人力嘅話，你根本成件事就已經 call off。而家就係講緊嗰兩三個意志協唔協調得到嘛？而家就係嗰兩三個協調唔到，咁你搞咩啊？唔會搞得到。所以今次就，我覺得點講呢？真係要喺網上面同啲朋友解釋下點解你要投俾楊岳橋嘅人繼續做咯。但係如果突然間對面係多咗幾萬票而贏嘅話，咁我相信大家要做嘅嘢亦都唔會好多。但 可以做嘅嘢唔係好多， 係可以做嘅嘢唔係好多。咁但係老老實實，我唔會覺得楊岳橋會跌票跌去梁天琦度，呢個係冇可能，係冇可能啊！咁啊，非常之多謝兩位嘅時間今日啦，咁啊時間夠，咁啊。好多谢两位百忙之中同我做呢集年初八嘅节目啊！希望年初八唔系，希望下礼拜仲见到有人啦，唔好话齐人啦。 有 ，OK， 多谢晒，下礼拜再见，拜拜。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